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啊，今日礼拜一，都系大家继续留意呢个节目吓。咁今日阿 Chris 收听系嘛？ 唔系啊，我 谂得弹上颈啊， 弹上颈啊， 一条街 好靓女啊呢度。 我成日睇住阿子瑜幅相咧，就即系冇唔怪得我起弹， 啃死你！ 实际上咧，我哋啲咁嘅中坑都咁上下年纪咧，一闻到一细路女除咧， 痴汉啊， 就已经变咗痴汉，点 会冲埋去系咪啊？ 呢两个痴汉喺度。 系啊，咁今日介绍一个痴汉先，咁啊水哥就由阿 Donna 介绍你啊。 水哥就是我哋十八专团嘅一个好吹得嘅痴汉。 我都觉得 吓，你唔好用痴汉嗰个名啦，你转我咪路喎。 平时真系唔好见到佢。 点解咧？即系因为佢工作关系。 冇错，你真系见到佢大家利是啊！你平日见到佢会话点解咧？你诶，你讲啦，水哥你自己介绍自己。 好，各位大家听众大家好吓，我系来自专业团体放射良心嘅吴志杰，爱好啊叫水哥，因为我好中意吹水啊。 哇！你全朵都响埋，你唔惊六八九追究你啊？ 切， 好小气喎、啊！你睇下黎日正先生，而家已经听日已经搭飞机去瑞士啦， 去日内亚散下心啫，佢啊 散心，嗰度叫发放边疆啊，先生，你以前得罪咗皇帝嗰啲啊，又唔杀得嗰啲冚唪唥就发配边疆噶啦，你听啊，一系就香港嗰啲嘢咧就叫守水塘。你明唔明啊？ 明白。 啲差佬咧，一有咩冬瓜豆腐咧，得罪咗上头咧，就买嚟咩啊 ？OK 系嘛？ 收到，收到。 系啊，一有香港得罪咗阿头，有啲咩冬瓜豆腐咧，发放你手水糖。虽然 所以方丈份人好小气呢句说话，几时都啱。 你开始明啦系嘛？ 啊，几时都啱用。咁好啦，或者简单介绍下，我哋放射良心嘅组织咧，系由一班放射治疗师同埋一班放射诊断师。 头先佢食饭嗰时系一个痴汉一般啊，你唔好俾佢而家咁正经嘅态度。 咁我要 build up 下个形象噶嘛？唔系点？唔系 先啦， 唔系点沟到女？ 咁我哋， 咁我哋咧就对住，哇！你又断我咪路啊 ，Donna 真系好犀利， 即刻你有两滴冷汗流。 系啊， 你继续，你继续。 喺侧边嘅， 佢成日打断人讲嘢啊，所以你唔好介意佢。 咁咧，我哋最主要嚟讲咧，点解 Donna 话唔好见我哋咧？因为放射治疗嚟讲咧，着咗99%，我哋嘅病人咧都系一个癌症嘅病人嚟嘅。咁啊，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候咧，啲人揾到我哋嘅话咧，都系做一个叫做放射治疗或者系叫做电疗。咁就醫親都係醫 cancer 咁滯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咪話千祈唔好揾我哋。 電療咧係咪即係嚴重過化療噶？ 其實冇咁嘅分別嘅， 好多時係同一個階段嘅。 只不過係話可能有啲人揀食藥，有啲人揀做手術，有啲人揀電療，有啲人揀化療咁解啫嘛。邊樣嘢啱用咪用邊樣咯，冇話邊樣做邊一樣會嚴重啲。 就嗰樣咁樣一步步。 係啦係啦，亦都有少少係咁嘅。 標靶就最終極噶啦，係咪啊？應該。 又唔係話最終極嘅喎，又可以兜翻去做一啲好初期嘅癌症咧，用標靶藥係可嗰個成效都好好 嘅。貴咯， 但係係啊，因為講緊而家咧，政府好多隻標靶藥其實都係冇資助噶，咁所以有啲我都自己識得有啲親戚咧，佢哋係講緊係食緊話50,000一個月嘅藥，咁然後一路要長期食冇斷尾，咁如果你咁樣計嘅話， 老癌咯， 所以如果 两个月啫，不讲。 所以如果你咁样计咧，好， 拜拜啦， 唔使好耐嘅咋，即系食得年零两年，你已经要买屋买楼嚟到去食药噶啦。 我想提提各位，即系呢个节目个通咧就唔系咁， 即系你增知识啊嘛，要长啊嗰啲咩长。 咁所以咧，我系要加翻少少。搞笑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唔系嘅话咧，阿威文会唔开心。咁我哋另外仲有一班咧放射诊断师，咁系做啲乜嘢咧？咁啊，嗰啲咧就通常就做老婆同老板中意做嘅嗰样嘢嘅，佢哋就系帮大家呢个照肺嘅吓。系啦，咁啊，但系又唔好咁肤浅，讲到佢哋净系识照肺，其实嗰啲电脑扫描啊、超音波啊嗰啲都系佢哋 即 系 照 B B 啊， 系啦，超音波啊、磁力共振啊， 你 全部 照超声波 哦， 產科嗰邊就會係多數係揾醫生咯，嚇、 啊，你成日冇諗住照前列腺啊嗰啲，你又攞嚟講咧。 係 啦、 ，sorry， 我冇前列腺。 因為有啲超聲波照一啲比較簡單嗰啲嘢，就會係由我哋放射診斷師做啦，嚇、啊。咁、啊、跟住醫生就淨係負責寫翻 report 嘅啫。咁啊，照肺又唔使揾專業人士啦，揾老婆得咯，揾老婆得啦，老婆一日到黑照肺。 你嘅咯，我一定 send 翻啲名打俾老婆聽。 你唔好，你做人唔好做成假。 你做人唔好咁絕先得噶。 你我拆散你。 你嚇怕咗我，冇人想你噶啦。 我要將佢轉做黃絲啊嘛。 咁呢排咪大家示威示到好悶啦、啊？呢排。 哇！你諗下，短短一個禮拜內裡面，我哋係即係講緊遊行都有三個。你话攰唔攰啊？我发觉真系六百九完全系唔会俾我哋好啊！ 唔系咁，我都系讲紧嗰句啦，即系你如果喺呢个抗争嘅路上，你学识，即系你唔能够学识系点样游行住嚟示威嘅话咧，我相信你真系好快会打柴系嘛？所以今日咧啲时间又唔够讲晒咁多 topic 噶啦，咁所以咧 讲女先啦，不如。 开咗我哋痴汉嗰饭先系咪？ 未讲女之前咧，我都有一样嘢要呻，因为点解咧？顶你个肺啫！依家只系一月几多号？一月十八号，我已经食咗三张牛肝。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可以负责任。 啊、 我可以，我可以。 你嗰几张牛肝加咗价未啊？ 未，一七年加价。 咁你好要庆幸咯！ 屌你，我可以负责任咁话俾全世界人听，我觉得库房系好捻等钱使。交通部系好捻等钱使。 喂，如果唔等唔系嘅话，边有十亿去资助一带一路嗰啲学生嚟香港读书啊？嗰十亿喺边度嚟啊？ 跳得咁远嘅，做咩你咁唔小心啊？你知道我一世人先食过三张牛肝咋？你真系交系我一世人嘅总和嚟嘅。 分享下经验啦，即系有啲路你成日揸惯咧，你又唔会，你又唔会俾嗰啲 冇赖啦，你见到边个靓女就得性感啊？ 冬天嘅好难有咁样嘅。 急得咁紧要个车都。拍唔好就走啊！ 有啲路你唔系成日去咧，因为前嗰排新年啊、圣诞节啊，成日去啲朋友屋企食饭啊嘛。咁、我朋友住元朗啊，就系、是、去咗两次佢屋企食饭，两次都中咗奖，唔同地方、啊嗯，即系我个车已经唔系大马力嗰种啦。你知我揸车又唔会话，哇要车住女，哇欧巴闭踩尽油去，我已经系掂住油门啊，架车已经系哇九十零，成日都，所以我其实个车成日放住油嘅。不过呢个系别问题，但系啲白鸽笼咧，我话俾你听，以前啲白鸽笼就唔系咁多装嘅。即系而家行 highway 咧，见到一条柱橙色嗰啲，嗱嗰啲叫八甲龙啊。以前就唔系架架装嘅， 系呢个时装架狗噶嘛，好多 系好多时都装架狗， 系咯。 我可以话俾你听，今年第一个月咧，我每一个朋友都中过牛肝，唔好计呢样嘢。 我超速嗰啲， 甚至乎违例泊车又好，啲差佬喺唔知边度停埋病埋咗只铁马捉你，有冇双白线抽头好，乜都好。今年牛肝哇，好似派利是咁派出去。 冇办法，中国经济差。 我有个 friend 一个礼拜叫一个礼拜喺咖啡湾啊。咩叫咖啡湾？即系大家黄金海岸隔篱嗰个烧嘢食嗰度叫咖啡湾啦。佢一个礼拜抄四张，因为佢开个开士多噶嘛。咁你 啊咁惨啊？ 系啊，因为你喺嗰度，我 friend 开士多开十年啊， 界个位啦， 从来未俾人抄过。佢话过去嗰一个礼拜抄四张。 哇！几多钱啊？真系 三百二乘四咯， 所以你就睇到系摆到明系喺度努力掠水啊！而家系 我抄两张四百五，一张三百二，顶你个肺！真系 车人啊， 专登装你嘅。 啲 J Walker 系咁抄， 所以咧呢两个礼拜揸车，大家小心啲。即系呢个政府啊， 唔好开咁快啦， 系嘛？即系佢非常之等钱使，就系、是、抄 Q 你啲牌，将啲钱咧就一带一路带出去， 系 涂干你个库房，等你啲香港人食屎啦咁样。 啱、 唉，好惨！ 因为你冇钱，你就冇咗呢一个即系同佢 bargain 嘅能力啦。 而家就系等下睇下边个死快啲嘅啫。我希望六八九啊死快啲啦。阿子瑜呢单呢个礼拜真系好多人好多人关心阿子瑜呢件事。嗱，首先子瑜系一个咩人咧？阿痴汉先生， 阿子瑜咧就系、是、一个韩国嗰啲跳舞团嘅女星之一嚟嘅。咁佢咧就喺一个节目当中啦，咁啊应该佢都唔系故意嘅，即系系无心嘅吓、啊，无心咁样吓、啊，无心咁样咧就拉，唔好讲到咁核突啦，咩扯旗啫。就舉咗一支，舉咗一支台灣國旗嚇、啊，我講嘅，台灣國旗，有人成日話 淨係得一個中國嘅啫，你唔可以講台灣嗰支叫國旗，我而家就喺度講係台灣國旗，咁又如何？ 台灣唔係一個國家嚟㗎喎， 你跟邊條線啊啫、 哎？我唔知道，我好亂啊！ 咁我想問你啦，一個地方佢嘅外交軍事都係由自己自主嘅，而且佢係有自己嘅總統嘅，咁都係叫做一個唔係一個獨立嘅國家。 你問一個問題就得啦，共產黨啲解放軍喺咪台灣啊？咁咪得咯，你唔好同我讲嗰个唔系一个国家。 仲有佢有冇一人一票选总统啊？我哋仲有 村长啊，拍姐啊，一人一票选嘅，你又发瘟啊！好啊，咁咧其实 我咪有出， 我哋继续子瑜先啊， 子瑜先 send 咗出嚟嘅，大家好 sad 嘅，话咩投票嘅、嗯，中国人咧就话咩诶啊唔系，我唔记得咗啦。 中国人咧今日投票咧、 啊， 台湾人今日投票，夜晚就知道结果。中国人咧今日投票，其实昨天已经知道结果。香港人直情冇得投票，不过亦早就知结果，就系屎路一条。 好惨啊呢、這 个。咁啊，子瑜 讲到咁悲哀啦，咁样点样抗争落去呢 咁但系老实实，阿子瑜咧，因为其实佢非常之后生啦，即系佢讲紧十三岁嘅时候，十三岁就已经参加咗个选拔赛、就变成选拔咗一位明星，就喺韩国 歌精舞劲啊， 接受训练，即系嗰啲叫练习生。咁佢就係 Twice 一對韓國嘅女子組合最細個年紀嗰、那個。咁你睇佢樣呢其實非常之 好靚，我覺得佢 咁點啫？ 我哋啲痴漢呢一睇到呢啲女仔，因為我哋 就已經有個想保護佢嗰個。 好 sweet 咯，個樣真係。 我想問下 阿 水哥，你而家呢個年紀睇一個女仔，第一件事睇咩先嘅咧？嗱，老實實。唔好讲大话， 样啊，我仲系 样， 样之后先身材、啊，你 呢你呢 我睇比例先， 切、你讲 即系身材啦，又系 咁身材包括比例啦，即系例如咧有啲女， 蔡英文都几好个比例， 屌讲呢啲 比例啊嘛，你讲有咩啫？ 蔡英文俾人哋评为系似呢个星球大战绿色嗰只嘢啊，大佬你唔好玩、啊， 因为有啲女仔咧，你一睇落去咧，你觉得佢腰以上系即系腰同脚嘅比例大概系三比二咧，你就知佢系好嘢嚟嘅，即系上边占两份，下边占三份， 九头身啊嘛， 嗰个系 又未去到九头身， 九头身系直情系九个头就为之成个身高啊嘛，咁但系韩国个比例咧就。唔系九头身，系十二头身啊，十一头身咁去。咁系啊，你会知道个头好细， 可能要揾山东人。 人哋韩国嘅选美咧 ，K 胎 系有好多所谓叫标准嘅，因为点解？因为韩国嘅整容 系咯，一模一样嘅。韩 国嘅整容 系好 犀利噶， 好阔啊嘛，所以变咗你要参加啲选美嘅时候咧。佢係有好多比例，有好多 reference 俾你去。如果个女仔係咁嘅比例，你基本上赢面就好高啦。於是女仔係按照住嗰个比例去整容，又或者去 modify 佢自己嘅身体变数，变咗个大家都 剥碎啲骨嗰啲啊又。 高系啊， 剥到九头身啊！ 你其实头先唔系九头唔九头身嘅问题，你一个人体内标你个身 材易执啫，但你个 你俾我讲埋先， 身形好难执噶、哦。 个比例 OK， 我问你啊，你点样判断一个人嘅身形？点或者叫上边两份、下边三份咧？ 我点知啊？你只噏嘅。 第一样嘢你要睇佢条腰线喺边。一个女性嘅身形咧系婀娜多姿 ，OK， 中间系 可乐樽， 可乐樽，系非常好。你睇下呢唔系呢个， 呢个 呢个就肥啊！ 我哋要翻以前港英时代， 港英时代嗰种 可乐樽， 系有条腰嘅。你要知道腰线， 港 众 又冇咗噶啦。 上半身腰线以下就下半身，所以你见咧啲做惯瑜伽或者做惯运动、跑惯步嘅女仔咧，腰线以下条对脚好收长。例如啊，边个咧？刘心 又 周秀娜，你睇下周秀娜， 周秀娜就系、 是、你真系睇佢个人其实真系好矮。 琴日揸马刘心游都有跑啊， 系刘心游我见过真人，娜姐我见过真人，好多靓女咧，你娱乐版睇落咧，佢个人好似好高，影到好高咁啊，其实真人咧矮过半个头，即系五尺三、五尺四咁嘅啫。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身材嘅比例就好平均啦，即系譬如只手咧，你睇落其实好幼嘅，又或者佢。脚咧其实好长，长到去边度咧？你会觉得哇，条腿佢长到哇，好似个胸以下就已经系只脚嚟噶。 系咯，周秀娜。 因为佢个 pat pat 咧系好浑圆嘅，佢个 pat pat 系啱啱线条衔接到条腰线嘅，令到你觉得佢条腰线 好高。个 pat pat 系啦，呢啲就为之叫做腰短就脚长啦。 你如果咁唔好彩係腰长脚短嘅话呢，你就觉得条腰线好落呢，你就觉得个人嘅比例唔好睇。 就唔好睇。 所以你个人 呢矮脚咁。 喺韩国呢你就可以做塑身，你就可以推大啲地方，你就可以捻细啲嘅地方。 但你脚点可以拉长呢？ 都话你将啲脂肪拱去个 pat pat 度，令到你条腰线褪上啲，咪显得你只脚长咯？你明唔明白啊？如果你只脚系即系长啲，又或者肌肉冇咁发达嘅， 喂，整下整下，我哋系咪变咗评论女性嘅节目？我好似唔系几好。 sorry， 我一掹一掹翻佢翻嚟。咁我哋讲，我哋系咪应该讲翻话佢攞咗支台湾旗之后，跟住发生咩事咧？ 系妹。 我哋系咪应该 有少少着迷咗？ 入翻去黄安之乱啦，好唔好啊？ 可以入翻黄安之乱。 咁啊，黄安系个咩人先？ 你记得咧？ 黄安咧就系、是、一个台湾咧嘅老屎忽。我简单嚟讲， 老屎忽 系啦，我会讲系一个老屎忽。咁原来咧呢、這个黄安咧就去举报，话阿子瑜咧就攞咗支台湾旗。就於是乎咧，就屈佢，就號召埋啲網民咧，就聲討佢，話佢係台獨分子。 去邊度舉報啊？呢啲嘢係咪佢之前 你喺網上 使㗎？ 你網上要號召人好容易㗎咋 ，Donna？ 即係咪之前啊？ 你微博有幾多粉絲啊？ 唔有㗎，咪有幾個都係俾佢舉報咗㗎。 系啊， 系啊， 你微博几多粉丝啊？ 佢系呢个举报队长嚟噶，佢系举报大队长。 我讲得简单啲啦，黄安就系展超嗰个时代嘅，记唔记得有套嘢叫做《包青天》啊？你记唔记得佢叫《鸳鸯蝴蝶梦》啊？唱歌嗰个人就叫黄安， 系啦，好听噶，好红噶， 我就系咁红咯。咪就係呢個奧斯夫， 就所以我話佢係一個老屎忽咯，係 啦。咁所以佢喺微博有好多粉絲嘅。咁經佢舉報之後咧，就大家廣泛議論啦。 個個都話子瑜係台獨啊， 係啦。即係大陸就好多人都覺得， 我而家先知道原來攞住支國旗就叫做台獨噶啦。 有 乜嘢都冇做過， 我真係好想 死啦！水哥，你日日都扯，咪日日都舉住旗，你真係大鑊嚟啫。 又嚟，即系我发觉香港好多新闻咧，你逢系听见佢日本咩撞车啊，咩加拿大又话唔知咩撞车，总之撞亲旅游巴又或者就撞咗火车啊，沉咗船咧，梗系报道第一样嘢嘅。究竟呢只船、呢个火车、呢架车 有 几 多 个？有冇香港 华人？ 有冇香港人？ 咁系会报咁样嘢嘅。但系我即系恕我孤陋寡闻，我喺外国睇唔到新闻都冇讲呢啲咁嘅嘢。即系中国人普遍有种大中华情义结嘅，成日都觉得同胞有冇烂啊，同胞有冇问题啊，我同胞有冇死到啊？嗱呢铺咧就要问一个同胞嘅身份，究竟系咪个同胞啦？咁大陆人呢件事个角度就梗系觉得，喂，你黄皮肤啊，你黑头发眼睛，你点解唔系一个中国人啊？你摆明喺台湾出世，你都系一个中国人。 菲律宾呢？马来西亚呢？印尼呢？我屋企印尼个姐姐都系黑啲啫，都系黄黄地嘅。都系黄皮肤黑头发嘅，咁佢系咪中国人啊？ 佢真系 亚洲亚洲人 吓，即系摆明佢亚洲人啦。 唔系中国 人。咁但系问题就佢就觉得你揸啲青天白日满地红，喂，嗰度中国地方嚟噶嘛？你知呢个世界始终都有个，即系你始终都有笪地方就觉得，嗰啲咩叫普天之下就莫非黄土啊？佢講台灣真係佢喺大陸嘅版圖一個省嚟㗎。 但係啲網友好嘢喎，啲網友話黃安都曾經揸過呢支旗㗎。 啊唔使，阿 表演嗰度。 啊唔係阿爹。 有相有係有相。 阿叻都揸過支龍獅旗嘅，1996年奧運。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咁，我覺得咁你公平啲對佢。嗰時97都未回歸， 咪咯，殖民地嚟咁嘛。 阿叻一個咁識擦鞋嘅人， 政治咁正確， 點會舉支五星旗出嚟啊？ 咁黃安揸台灣旗咧？ 喂，咁佢冇个身份嘅象征话俾人听，喂，我1999年出世喎，大佬，咁我都仲唔系台湾人系乜嘢？咁你话俾我听，我系大陆人啊？咁即系点啊？佢扯旗应该扯支青天白日，唔系佢应该扯支五星旗啊？ 青天白日五星旗得唔得？混合。 咁呢个时候就台湾好多人举报佢，你点解台湾人？即系你点解唔用台湾人呢个身份啊？嘛，咁你做咩要扯支旗啫？即系好坦白讲，你话如果我系咁嘅 JYP 嘅老细，如果我俾人封杀，又或者我真系上边系嘛？我喺间经理人事务所，有人打俾我，你话俾我听，我间公司将会有人封杀我，全部我公司旗下所有艺人冚唪唥唔上电视节目。老实讲，我真系好惊嘅。点解我公司股价跌？唔系因为你啲网民觉得我间公司冇前途，所以股价跌，系因为事事实实。如果大陆封杀我嘅话，老老实实啦，而家我公司 生意 九成生意都来自大陆嘅。咁如果我大陆冇生意，咁系咪你俾钱我？咁我间公司唔跌，仆街有鬼啦！ 所以就要逼个女仔出嚟道歉咯。 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关公灾难啦，系嘛？咁一逼佢出嚟道歉咧，就好似啲 IS 咁，又系揾支枪指住你啲人质，系嘛？你快啲话俾你屋企人听，你冇事啊！ 你縱使俾啲 IRC 捉住咗啫，冇問題嘅。 你快啲認你自己叫雞啊！ 一日跟我兩次祈禱， 你波一樣咯、 啊。你要面向東方，你對住阿拉誠心祈禱，阿拉你真主就冇問題噶啦。 你快啲認你自己係坐咗洗頭艇。 咁你一道完歉之后就更加牵连大波啦，咁啱就撞正呢次冇乜焦点嘅选举，普遍人都觉得小英系会赢得嘅。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呢一件事咧，就好多人将呢件事就绑埋落台湾选举度讲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小英就於怨足矣，系咪？六百八十九万七四四七票又赢咗啦。 是689的一万倍。 因为呢件事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小英突然间多了人投票，很多人就已经提即是做过。 是整个台湾都多了人投票。 你可能因为。 因为三个都是撑周子瑜的嘛。 是啊，你捆绑了是吧，但是问题就是三个人一起谷高了投票率呢，就只不过就是说多了人投票那解咯。因为蔡英文。 不过嗰日我諗緊啊，蔡英文过唔过都700万㗎，其实。 就是过唔到。 是啊，就是 689。 差少少。 我始终觉得咧，你一个咁高度开发嘅即系高度关心政治嘅地方咧，投开票嘅人系真系年年都投噶啦。你手头 族咧 系有一个 percentage 喺度，但系老老实实 影响不太大， 因为台湾会有人死噶嘛。你考后生嘅人第一次投票，亦都有啲上次有投，今次冇投。咁好坦白讲，有一班系老人家，咁过咗身咪冇得投咯。咁所以就系话新嘅人同旧嘅人对消咗，咁你。梗票嘅数目都系咁上下噶，你系好难做到就系突然之间多咗几十万人出嚟投票，几十万手头做，基本上系冇可能嘅，因为台湾出生率好高吗？唔会啊，突然有一年出生率好高吗？又唔会啊，系嘛？咁讲翻呢个王安，老老实实有冇人觉得佢系鬼嚟咧？原来佢系小英 fans 嚟嘅， 其实佢系鹰派嘅， 其实佢系鹰派嚟嘅， 咩鹰先？马英 九 定 系鹰 九 都系 鹰，定系蔡英文全部三英？ 人哋已经 讲 咗二月头会喺台湾开记者招待会啦。摆明呢个就系小英 fans 嚟啦， 唔系佢真系好，真系讲，其实系因为香港， 唔系好明显啦、 啊。如果冇雨伞运动啊，蔡英文冇得当选。 系啊，冇雨伞运动就冇太阳花。 系啦， 但系讲起呢度，你身边系咪好多人去咗台湾官选啊？ 你唔好提添啊！ 点解咧？ 我都嬲啊！ 我有得去噶，我真系有得去噶，我台证都办埋。 我本来都有得去嘅。有人邀请我去， 唔系 有人邀请我去。 问题系你如果有正经事做，就唔好去台湾啦。 唔系阿水哥，其实有个女，其实有个老婆咧，你都好难走得嘅。即系你冇我老婆问我，你去 即系我谂紧有啲喺议会嗰度，如果有嘢做嗰啲咧，就应该即系喺翻议会度做嘅。 唔使翻，你大人物嚟噶嘛？而家又冇雨傘運動，而家又唔使你照料曬。 我等我要翻工噶，每日都。 唔使啦，你大人物嚟噶嘛？有乜叫秘書做？ 跟住我係禮拜日翻啫嘛，諗住，因為禮拜五晚去嘅本來。 嚇、 啊！咁啊有啦，禮拜五晚有咯。跟住禮拜日咧，係佢話係全部啊，因為佢連香港航空都去埋台灣啦，已經加開航班乜嘢，總之 回程冇位啦， 總之回程冇飛。 咩？ 咁你咪迟一日翻嚟咯， 都话唔可以迟一日咯。 点解啫？ 有嘢做， 你好得闲噶。 你有冇回程啊？回程间翻深圳。 冇啊，真系冇啊。 你冇回程？ 唔系冇，我系真系到咗期，我去咗续，但我一直攞住张。 你系咪自视过高，觉得自己过唔到关啊？你估你系罗浩俊人咩？你过关冇问题噶喎，吓？ 过边度先？ 深圳啦。 回鄉證咯，我真 係有時唔好睇得自己咁高啊！ 有時唔好睇自己， 原來人哋係你都傻。 renew 咗得翻張紙。 哦， 我喺雨傘運動之後，我係試過啊，我係過到。 好多同學，我已經收到好多同學 係冇人認得我。 唉，即係一個咁嘅女仔咧，我覺得 唔需要咁樣打壓佢咯。 十六歲都嚇死。 啊，你諗下佢嗰日真係道歉到，真係個個睇嘅都真係眼泛淚光啊！真係點解要點解要蝦一個十六歲嘅女仔要蝦到佢咁樣咧？我哋會諗緊。 我就覺得你蝦都要蝦個，即係靚嘅人係可以豁免，我覺得最少都。 系 即系你如果系， 如果你虾陈定心，我系冇问题嘅。 虾啦， 我系会帮你手一齐虾。 你如果系逼巴当娜嘅话咧，系冇问题 嘅。 咁我又唔会逼巴当娜， 因为佢好 tough 系嘛，你逼巴佢咧，佢 即系如果你虾嗰个系李思嫣，我又会举脚赞成。 啊，又得，但系一个咁靓系嘛，咁身材比例咁好啊。 不过佢哋话李思嫣 P.S. 嗰啲图都靓， 屌你。 OK 啊，我都话 OK 噶。 你唔好话，你之前有阿白 fans 噶好多。 咪咯，学生妹个碌几靓啊！ 但系讲真，即系今日罗志祥俾人问一个咁尴尬嘅问题啦，佢就以为自己答得好醒咯。佢话：哎，即系大家唔使分得咁紧 要啦。其实有好多方法 噶，即系其实唔使分得咁仔细啦。大家都系中国人咪得咯，系嘛？即系佢系一中两表。咁、那个问题就系话，都系牵 友谊共识， 都系都系俾人闹。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多塔特，即係道德塔利班嘅。佢會覺得你係台灣人就台灣人，你就唔可以話俾人聽自己係中國人，亦都唔可以話俾自己聽亞洲人。佢、就唔可以你就唔可以話俾人聽你自己係地球人，你一定要係台灣人。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答咗台，如果我答咗我自己係台灣人嘅時候，喂，你知係羅志祥先生喺大陸好多生意。 係啊，死緊㗎啦！ 你要知佢拍星爺好多戲啊！你知唔知美人魚就係上啊？ 嗯， 啊，飲乜冬瓜豆腐又係死到一條啊！ 唔見咗成個中國嘅票房， 唔見咗成個中國嘅票房， 所以咪我似中國人咯、啊。 你甚至乎。你知大陸呢啲咁嘅嘢咧，呢一刻即刻走去剪片得㗎，即刻剪走 曬。但係奶共係好核突啦， 做得 你唔奶就仲慘，死得。 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個老細咧，奶共我都覺得還可以嘅，即係坦白講，因為你始終孭住咁，即係唔係話我自己會咁做啊、 嗯？ 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孭住你間公司100個 mortgage， 100個藝人嘅生死，你係咪你話奶定唔奶咧？係咪、嗯？但係唔係你話你係周潤發嘅，你係何韻詩嘅，咁、嗯、我覺得 OK 喎。 唔奶咪去第二度咯，東哥唔打馬賽哥咯， 大不了我咪唔揾食咯。 我唔想無線，我咪想無機電視咯。 我覺得你為自己而奮鬥咧， 係啊， 為自己而抗爭咧，非常之值得。嗯、但係如果你話阿 Dini 姐，如果本身自己揾一間藝人公司嘅，佢又話俾你聽，誒、哎，原來抗爭咧，又或者示威咧，呢啲係好事嚟㗎，細蚊仔又唔怕上街㗎，咁樣呢啲係好事嚟㗎。但係轉個頭，嗰100個人真係跟住你踎燈咧，老老實實，我就唔知話呢件事啱定錯。 嗯， 我真係唔識講嚇。轉頭翻嚟。